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52集。会议室内一片寂静。 秦主任，四爷把标准提高了，你觉得大小姐她可以吗？ 工程室内七个高管也互相咬耳朵。秦主任眯眼看着秦冉，他今年不过30岁，是工程部的，平日里也刷微博，更玩游戏。秦冉那件事闹得轰轰烈烈，他自然也知道。闻言顿了顿说， 大小姐她应该会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。 是吗？ 他身边的男人看到秦主任这么一说一顿。秦冉坐好，上下扫了一眼机子上的内容。继承人考核大部分都是关于软件方面的内容。秦家之前也是四大家族的一员。秦冉听程俊说过，凡是四大家族的继承人，除了专业能力上的要求，还有一点就是公司运营跟管理。这是秦冉很少接触到的方面。他在云光财团只负责技术开发，公司专业运营方面从来不参与。其他人包括陆之行都不会拿这些来打扰他。所以这个星期程俊给秦冉科普了不少公司运营决策上的事。秦冉比秦汉秋要好教多了，举一反三不在话下。不过再聪明的人，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将公司的事情弄明白的。程俊就教了他挺唬人的决策，他预测到秦四爷会拿秦氏的事情来考秦冉，就把秦氏最近发生的波动全都收集起来给秦冉讲了一遍。这第一台电脑上的内容就是管理制度跟经营决策，还有一系列该不该进行投资的分析。秦冉看了一眼，内容跟程俊分析的差不多，不过这里是他的薄弱点，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学这个的秦冉，做这些经营决策跟管理制度的时候，速度完全没有做物理那么的得心应手。尤其秦四爷本着不会让他过的想法，不少经营决策都有些矛盾。只是秦冉记性好，他会停下来想想程俊跟他讲过什么，程俊的分析很到位。若是他本人在这里，他会发现凡是他讲过的例子，秦冉一字不漏的全都写出来了。不过也有他没有讲到的，秦冉就举一反三，一系列经营决策下来他用了一个半小时。整个继承人检测的时间不过两个半小时，正常情况下最少要在半个小时内解决完一台电脑才有可能全部完成。第一台电脑上都是决策性答案，占比也只有 10%， 难度最低。后面的六台全都是工程软件系统上的问题，难度根本不是第一台电脑上的内容能比的。秦冉第一台电脑就花了一个半小时。现场一直关注他的秦主任不由皱了皱眉。身为九州游的玩家，他对秦冉是有期待的，可现在看来秦主任有些失望。他身边的男人不由侧过头看着秦主任，微微摇头。 秦主任，我看这大小姐很一般啊。 一个半小时才做完决策，这在秦家一众年轻一辈面前太一般了。秦主任站起来， 我先出去一趟，时间到了叫我。 他不想再看下去了。工程室内的现场老师们都说话了，会议室内一直看着监控的秦四爷跟股东们反应更大了。这边的监控看不到电脑上的内容，只能看到秦冉的背影。不过即便是这样，众人也看到了秦冉在第一台电脑边待了一个半小时，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了，还剩下六台电脑，还全都是代码系统性的问题，难度一个比一个大，尤其最后一台电脑 是补全公司内防火墙的漏洞，就算是公司的技术型人员也要花一个小时才能补全。秦四爷既然敢让他们参加继承人考核，也是因为这选举太变态了，普通人根本就完成不了。秦四爷心中最后一点疑虑也打消了，他靠着椅背看向秦修晨，端着茶杯笑着。半晌后，秦四爷收回目光，正好看到屏幕上秦主任离开了，他失笑道： 嘿，那不是技术部的秦主任吗？他那么急干嘛？或许大侄女能解决第二台电脑上的程序。 会议桌上，业务型股东干坐了一个半小时，其中不乏有人在观望，想要在秦四爷跟秦修成之间站队的人都收回了想法，任由秦四爷跟其他人的发声，秦修成跟秦管家都没有什么动静。秦管家知道秦冉不会决策，他低声跟秦修成说着： 刘爷，小姐她应该会解决完第三台电脑上的系统程序。 只剩下一个小时，但秦冉并不是小白，四年前就能自己编写程序，秦管家觉得他能解决三个漏洞，至于质量问题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会议室内大部分人都在聊天，秦主任的离开，工程室内其他高管的交流动静都不小，然而秦冉却没有被影响。他终于把经营决策做好，点了提交，直接到第二台机子上。点了提交之后，机子上的内容会直接传到第一位高管的电脑上，只是现在高管没有看，还是在低头玩着手机，等着一个小时过去直接离开。会议室内的股东也在聊天，秦四爷在跟股东们聊运营分析上的问题。五分钟后，一行人正说着，其中一个股东却怔怔地看着监控。秦四爷一边说着一边转头看监控。 怎么了？ 秦冉从第二台机子上站起来了，走到了第三台机子。秦四爷笑了笑： 看来大侄女似乎是做完了。 十分钟后，秦冉走向第四台机子，秦四爷敛了笑。二十分钟后，秦冉走向第五台机子，会议室没了声音。半个小时后，秦冉走向第六台机子，四十分钟后，秦冉走向第七台机子，五十分钟后，他出来了。会议室的股东连粗气也不敢喘，连秦修晨都没有忍住站起来了，盯着视频的方向。会议室的大门打开，大门外秦冉正不紧不慢地走进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的脸上。他抬手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左手红色的镯子随着他的动作滑到白色的衣袖中，眉睫垂下说：9:50，还没有到时间。办公室内静了一分钟后，一部分股东清醒过来： 你全都做完了？ 秦四爷现在连大侄女儿也不叫了，只是眯眼看向秦冉。秦冉拉开秦修成身边的椅子坐下，靠着椅背翘着二郎腿，眼睛半眯着，有些困倦。差不多，你让那几个老师检查吧。他走的时候，一众老师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没有看电脑上的传输数据。 去通知七位高管，顺便把秦主任也叫回来。 秦四爷侧头看身边的手下，嘴角勾了笑： 大侄女可真厉害，十分钟一个系统工程。 这句话自然不是真的夸秦冉的，秦四爷自己列下的难度他自己清楚，这种难度下的系统工程，不说前面最后一台电脑，别说有时间限制，就算没有，技术工程部的人也很难做出来。秦冉每个系统工程都是十分钟左右做完，尤其是前面两个编程，他只用了十分钟，这在秦四爷眼中根本就不现实。 秦冉说自己做完了，但他说的做完跟真正的做完之间也有差别。1%的完成度跟70%的完成度更是天差地别。现场其他股东也面面相觑。相比于之前，秦冉后面那10分钟一个系统工程也实在是太骚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